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日，农历5月17。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结束哈萨克斯坦之行，回到北京； 弘扬丝路精神，谱写合作新篇；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 刘云山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学习弘扬廖俊波同志崇高精神，在为民实干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计划2028年至2030年首飞，满足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等方面需求。 我国再次刷新固定翼无人机集群试验记录， 超70所高校自主招生，本周末开考。 南方强降雨持续，南京日降水量破历史极值，铁路、公路出行受阻。 巴西最高选举法院裁决无罪，现任总统特梅尔涉险过关。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回到北京。 在习近平主席结束访哈之际，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了这次访问的情况。他表示，在今年5月我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习主席首次出访，重回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提出之地，进一步扩大了一带一路的影响，也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的一带一路的进程在进一步推进，而且在进一步的深化。我们提出了4个具体的对接，也都得到了哈萨克斯坦方的积极的响应。 在本次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上合组织完成了成立16年以来的首次扩员。王毅介绍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标志着上合组织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参与到其中，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它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提升，也鼓舞了上合组织各个成员国，我们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通过上合组织的活动和发展来应对当前我们面临的各种全球和区域的一些挑战。 习主席在本次峰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出5点建议，并结合中方担任主席国的工作设想，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对外交往、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举措，得到与会各方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因为中国毕竟是上合组织的发起国，而且中国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和意愿愿意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通过我们跟各个成员国包括新成员的合作，能够确实使上合组织在扩员之后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且我完全相信，明年在中国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一定会是一次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会议。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福建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深入学习和大力弘扬廖俊波同志崇高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党建工作新成效促进改革发展，造福人民群众。6月8号至10号，刘云山深入3名南平宁德的镇村企业和园区，就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用，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调研。刘云山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成绩给予肯定，希望不断取得新进步。武夷新区武夷软件园和政和县石镇村 是廖俊波同志生前直接抓的项目和联系点。刘云山专程来到这里，深入了解廖俊波的事迹，看望廖俊波家属，并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刘云山说，廖俊波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是全国党员干部的一面旗帜，他的事迹真实质朴，感人至深，体现了为民务实清廉、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品格，为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要远学古文昌，近学廖俊波，以先进典型为镜，找差距明不足，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在宁德，刘云山主持召开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他说，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很重要，体现在促进改革发展、为群众办实事上。要着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功能，建强建好带头人队伍，带领群众创造美好生活。在沙县特色产业实训基地、三钢集团、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名匠工艺品公司，刘云山在听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介绍后说，党组织要履行好政治责任，在真学实做上深化拓展，扭住党支部建设这个重点，把两学一做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通过深化学习教育，提振精气神，展现新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进入先期关键技术攻关方案深化论证阶段，计划命名为长征九号，于2028年至2030年首飞，满足未来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等方面的需求。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据介绍，起飞重量达千吨、入轨质量百吨级的火箭属于重型火箭。相比目前最大推力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运载能力为25吨级，长征九号的运载能力将大幅提升，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或将达到140吨。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李红说：“ 重型运载火箭是支撑航天强国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标志。现在呢，按照国家的这个战略规划，我们已经开始做关深阶段的一些技术研究。 现在，我国正在对重型火箭的总体技术和方案优化，对10米级大直径舰体结构、480吨大推力的液氧煤油发动机、220吨大推力的氢氧发动机进行设计、制造和实验。”其中480吨液氧煤油发动机已经完成了首次发生器涡轮泵连试试验，达到预期目的。火箭计划于2028年至2030年首飞， 在2030年实施更大的有效载荷的空间投送。 重型火箭月球转移轨道运载能力可达50吨，可以满足未来建立月球基地等方面需求，并为我国火星探测等提供强大的运载平台。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五号火箭总指挥王珏说，重型火箭之后还将研发包括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等，来降低人类进入太空的成本。 我们国家在开展我们国家重型火箭的这个主要的驱动力，一个是呢载人登月，一个是将来近地轨道以远的大规模的深空探测。 总体来看，在近期啊，一次性运载火箭仍然是人类进入空间的主要手段，当然未来还有很多像空天飞机、可重复使用运载器，那是未来航天技术的发展。那么但现在呢还在探索阶段。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日前成功完成119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飞行试验，刷新了去年珠海航展披露的67架固定翼无人机集群试验记录，这标志着智能无人集群领域的又一突破，奠定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试验中，119架小型固定翼无人机成功演示了密集弹射起飞、空中集结、多目标分组、编队合围、集群行动等动作。据了解，集群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一直被各国视作无人系统人工智能的核心，是未来智能无人系统的突破口。 大规模、低成本、多功能的无人机集群通过空中组网自主控制，群智决策可以应用于多种探测感知、应急通信等任务。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执行秘书长柯玉宝认为， 它得相互的协调，只要把它协调好了就应该没问题。它主要是应用，你好比说今后集团式的作业，你好比说我农业喷洒，我集团式的喷洒，或者我是军事上我舰队打击，我集团上应该怎么怎么样，那它可能在这个方面应用应该是不错的。 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昨天开考，其中超过70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在本周末进行。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高考自主招生考试报名人数近60万，在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90所高校中，清华、北大、复旦等77所院校面向全国或多个省市地区招生，郑州大学、上海大学、福州大学等13所院校面向学校所在省份招生，总招生人数约占试点高校招生人数的5%。在上海，不少考生十日冒雨参加了清华大学领军人才等三大自主选拔项目。 我参加的是数学和物理，难度应该是比普通考试难一点，比竞赛难度简单一点。 按照安排，全部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将在18日左右结束。刚刚带女儿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自主招生笔试的聂先生做好了赶场的准备。 明天还有面试，有的家长们就是根据时间吧，有人调得开的话还有假场，就是我家孩子两天以后还参加另外一场自主招生考试。 经过多年试点调整，今年名校自主招生人才选拔对象定位趋于稳定，考试包括基础知识能力测试和学科专业能力测试，主要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大多数学校给予的加分录取优惠在20到60分之间，也有部分高校将成绩要求放宽到一本线。据了解，自主招生考试结束后，各大高校会在6月22日前后公示自主招生最终入选名单。 高考结束后，有网友反映称，在英语科目考试中，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出现学生英语听力听不清的情况。南昌市教育局昨天通报了该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称学校播音设备功能正常，没有故障，考场秩序正常。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有部分学生及家长说，英语听力录音播放过程中出现了喇叭传输频率不稳、声音忽大忽小的状况。 小孩子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情况就是听得不是很清楚。 南昌市教育局通报称，调查组对该考点55个考场英语听力考试时间段的监控视频进行了回放，监控视频显示该考点的考场秩序正常。此外，有关专家检查了该考点的听力播放设备，包括设备的安装和连接部位，发现学校的播音设备功能正常，并没有故障。对于其他情况，南昌市教育局表示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婷表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涉事考生以及考生家长对调查结论或考场的相关设备提出质疑，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当地教委提出履职申请，就该事件给出答复。 履职申请呢，在行政法上而言呢，是60天，就政府要给出相应的答复。如果他对于这个履职申请做不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回应的话，那就可以向上诉一波诉讼，这个才到了行政环节。 从昨天开始，江苏淮北和重庆、贵州部分地区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天气，南京的日降水量更是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强降雨给各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小影响，请听报道。 截至昨天下午2点，南京日降水量达到208.8毫米，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南京主城区共有16个点位发生较大面积的积淹水现象，秦淮河东山站水位达到8.58米，超过警戒水位0.08米。全市共有一座中型水库、31座小型水库出现溢洪。暴雨也让南京禄口机场出现了大面积延误，接压航班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个，铁路、公路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江苏境内10多条高速路段持续实施1级到3级不等的管制，京沪高铁、沪宁城际、合蚌高铁、宁杭高铁、宁安高铁、宁启高铁等多趟线路列车均有不同程度的晚点。记者从安徽省气象台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阜阳城区平均降雨量超过130毫米。 颍上县耿鹏镇六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200毫米，部分低洼地段、店铺和居民的家中也遭到了水淹。 以前的鞋和床底也没有了，找不着鞋了，鞋都飘走了。 持续了一夜的降雨导致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八个乡镇街道不同程度受害，农作物受灾面积89公顷。降雨还造成习水县多条供电线路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20000户村民供电受到影响。根据国家防总的预测，今年汛期我国降水总体偏多。气象专家表示，从常年来看，六月是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最多雨的月份，也是暴雨日数最多的一个月。此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人们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近日受高温及长期无有效降雨影响，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大部和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旱情严峻，局地64天没有下雨。据统计，锡林郭勒中度及以上干旱面积近9万平方公里，占全蒙总面积约36%。呼伦贝尔中度及以上干旱面积超过6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约23%。旱区正在采取措施抗旱保伤。 昨天是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展示教育活动，让市民在感受传统文化丰厚底蕴的同时，积极参与保护和传承。请听报道。 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昨天在四川成都开幕，国内外3000多名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参加了开幕式。文化部部长骆书刚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完善法规政策，务实推动保护工作。 经过多年的务实推动，中国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得到有效普及和提高。 本届国际非遗节以世界风、中国节、中国戏、中国艺为主线，推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展、一带一路国家手工艺展、非遗项目竞技展、传统手工艺振兴成果展、研培计划成果展等特色展览及非遗项目进社区等400多场活动。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全国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预计参与人数将超过1000万人次。 江西会昌县举行首届现场匾额榜书大赛，赣南客家匾额习俗随着北方氏族迁徙赣南逐渐发展，形成了通过送匾、挂匾、表彰先进、树立榜样，以教化乡邦的传统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习俗传承人肖天长： 传承这种匾额的习俗，包括规制怎么来写、怎么来悬挂，这个习俗呢要保持传统。 赣州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国家在这里设立了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拥有600多个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550多位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建立起较完善的4级非遗名录项目体系。通过师傅带徒弟，赣南采茶戏得到了较好的传承。爱好者黎平平： 年轻的这一辈，我要挑起这份担子。 山东青岛集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在五四广场非遗曲艺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欣赏。在非遗作品展示区，平度剪纸研究会会员郑峰磊告诉记者，他们平时也愿意向大家推荐剪纸艺术， 把中国的非遗文化剪纸展示给大家来看，将平度的剪纸传承下去。 青岛正通过举办专场展演，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征集我的非遗故事，寻找最美非遗人等活动，增强民众保护意识和参与感。 新闻动车组：我国发布首部停车行业发展白皮书，我国海域可燃冰试采日均稳产气近7000立方米。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抵达巴基斯坦，请听报道。 9号，2016停车行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去年内地停车市场消费共计4000亿元人民币，北京停车位缺口达355万个，超过全上海的机动车保有量。深圳停车难的程度与北京旗鼓相当，但上海全市停车位紧俏，每个车位有5辆以上汽车等着停。为了应对停车难，从今年开始，上海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共享停车，将商场夜间闲置的车位提供给居民停车。上海市徐汇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第4区大队长吴永刚： 有很多居民在反映，有时候停到马路上可能会被我们交警执法贴单， 所以呢，我们就和宜家进行了一下沟通。我白天呢，他是在营业过程当中啊，他那个人流量、车流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基本上车位是空闲的。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珠江口神湖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试采自5月10号点火测试以来，到6月10号已经连续产气达31天，实现了试采工作的满月记录。截至6月10号下午，试采总产气量达到21万立方米，平均日产6800立方米。目前产气过程平稳，井底状况良好，获得各项测试数据264万组，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水合物室主任、试采工程实施项目负责人陆静安说：“ 和常规的油气相比吧，它是能量密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资源量又也非常大。光南海，那么这1000亿吨的这个油当量的水合物，如果开发出来，它能够够我们国家使用178年。” 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卡拉奇位于巴基斯坦南部海岸，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当地时间10号上午10点30分，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的引导下，东海舰队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导弹护卫舰荆州舰、综合补给舰巢湖舰缓缓靠上卡拉奇港码头。巴基斯坦为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到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上，编队指挥员沈浩少将在致辞中表示， 进一步增进互信，促进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两国海军之间的传统友谊。 当地时间14点15分，巴海军参谋长扎考拉上将登上长春舰参观。 我们期待着两国海军之间开展联合演习，这对维护海上安全、构建和谐海洋是非常重要的。 央广记者徐小雨，巴基斯坦卡拉奇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政府网开通“我为大督查提建议”留言专栏，征集群众身边存在的政策不落实、政府管理服务不到位、有关部门和单位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线索，以及有关意见建议。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石泰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起对丽江古城维护费查验补征方式进行调整，由在古城口查验补征调整为委托宾馆、酒店、客栈代征，并强化对代征单位的督促检查。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探索对全县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和贫困户开展3年以内免抵押、免担保贴息贷款，截至目前，上亿元贷款助推近2000贫困户脱贫致富，并且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 河北省组织创排的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昨天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该剧讲述了我国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中的感人事迹。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由于经营不善，济南市首家众筹民营24小时书店瑞丁岛书店近期停业。从开店到停业，店主徐长东前后投资了100多万元，2年间一共亏了40多万。 新华网评论，在实体书店普遍面临生存困境的现状下，24小时书店要进行突围，必须适应时代需求，去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寻找新的生存途径。 光明日报则指出，一个书店的倒下是给后来者的经验教训，从业者要在经营的过程中找准情怀和市场的契合点，既有书香也有进账，从而形成更加稳健的发展格局。 中消协近日组织人员深入体验国内部分快递公司的快递服务，结果发现近1/2网点存在野蛮装卸、暴力分拣、无序摆放快件等问题。 新华网分析，加大处罚力度是减少此类问题发生的方法之一，但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还需及时厘清整个快递行业谁来监督、怎样加强监督两个大问题。 9年前的6/1不仅是儿童节，更是限塑令实施的日子。然而有媒体调查发现，9年过去，限塑令几乎名存实亡。在农贸市场和大小超市，大部分人仍然选择使用塑料袋 装上物品结账走人。 人民网观点频道指出，限塑令有名无实，既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也暴露了执行中监管不力等问题。相比限制，如何疏解消费者的使用需求显得更加重要。 江苏省法制办之前发布《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草案提出为倡导平等就业和夫妻共同承担家庭劳动，女方享受产假期间，男方享受15天护理假和不少于15天的共同育儿假。 新华网及时点指出，政策出台的初衷很好，但是最终能否落地还有待观察。毕竟现实是，有些企业员工的陪产假尚且难以落实到位，更何况男性育儿假。 当地时间6月9号晚，巴西最高选举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裁决2014年总统选举获胜者罗塞夫及其竞选搭档特梅尔无罪。巴西现总统特梅尔以微弱优势涉险过关，保住总统职位。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9号晚上，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就2014年总统选举贿赂案中当选人是否无罪进行了终审。终审过程持续了5个多小时，前6名法官将投票打成了3-3平手。最后，最高选举法院院长、主审法官门德斯一锤定音，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支持2014年大选获胜者无罪。最终，巴西最高法院以4-3维持了2014年总统选举结果。在2014年大选当中，时任总统罗塞夫和竞选搭档特梅尔成功连任总统和副总统。败选的巴西社会民主党随后起诉了执政党收受企业非法政治捐款，法院接受起诉并立案调查。罗塞夫和特梅尔因此面临了23项指控，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人在选举当中被怀疑收受建筑公司现金，而通过行贿，这些企业获得了与巴西石油公司的建筑合同。尽管特梅尔此次涉险保住了总统职位，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摆脱了政治风险。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吴国平教授表示， 今年3月份曝光的录音，就说特梅尔给前议长的封口费，这个还没有认定，我们还要看事情的进展如何。巴西的政坛的整个这个动荡的局面呢，还不能说是完全是稳定的。 朝鲜昨天说，韩国政府在萨德问题上不应逆民心而行，应全面推翻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决定，撤走已运入的萨德装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否认曾要求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承诺忠诚和停止对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通俄调查，表示愿就与科米交谈情况宣誓作证，并接受特别检察官米勒询问。 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里纳9号表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目前已经没有效果。作为石油出口大国，在过去2年里，俄罗斯已经适应了当前的低油价水平。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针对美国波音公司补贴案执行情况的裁决报告，裁定美国华盛顿州仍存在对波音公司的违规补贴行为。 20岁的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偏科10号首次夺得2017年法网女单冠军。 听敬老慈幼全权之心，报父母之恩寸草春晖，赏名家名作卓尔不群，颂传统美德爱我中华。6月11号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京剧名家迟小秋的传统古字老戏《三娘教子》，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